要立文字像，要立言说像，立心言像。那么换句话说，你不立言说，不立文字，又不能够离开判言心，大乘佛法不得其门而入。学小乘可以，能有点成就，学大乘不行。小乘是多相的，大乘是立相的。小乘人心里面有一无，有佛菩萨；大乘人心里面没有佛菩萨，他怎么会一样？禅宗大德所说的尽大地是个自己啊，这是自己什么相？身相啊。身不是指自己这一身啊，整个宇宙就是自己身的活动，就是自己真心的起作用。这个心啊，为什么会起这么复杂的作用呢？是无始界以来，我们心里面，这是讲唯识说，阿赖耶含藏的种子。佛说过，如果这个种子要有相，哪怕那个相再微小，像现在什么原子、电子，比这个还要小，如果说我们这个妄念习气，每一个习气、每一个妄念，都要有一个相的话，是吧？尽虚空都容纳不下，这真的一点都不错。那么十法界一真庄严的万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无量界来，我们心里面藏的这些种子，欲缘起现行而已。缘起现行，我们迷了，不知道是自己阿赖耶识种子起现行。在这个里面，妄分内外，妄分自他，不晓得全是自己。这才成了一个障碍。这是不明了一切法的真实相啊。如今迷失自己的真心，以为是外物，这样才顺掉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事实啊。无既然不属于自心，那么 物就不会随心所转，而反过来起了一个虚妄的作用，转自己的妄心。所以在一切境界里面，见大见小，动不动就为无尽障碍了。这是境界身心啊，境界身心是生的妄心，在唯识里面讲啊，通常我们讲第八识是根本，前面七转识都是从境界生的心。这个心是生灭心，注意啊，是稍稍对一点唯识论就晓得。玄奘大师《八十规矩颂》里就说：“先来后去做主公。”这是讲阿赖耶识，来投胎他先来。人死了之后他最后去，你们想想这个话的味道。阿赖耶识既然是先来，当然这个七转是后生的嘛。不是一起来的嘛，后生的。先有阿赖耶识，这个胎儿在母亲肚子里长大，越长越大了，然后什么呢，他在有了感受了，生前面的七识，第七、第六、前五后生的，你要不相信，那个小孩在不懂事的时候，几个月的时候，你喂他糖，他吃的很有津津有味；你喂他大便，他吃的也有津津有味。为什么呢？第六识没生，第七识没生。生了第六识就有分别，我这个他甜的，那个臭的，生了第七识就执着，这个我要，那个我不要，这就证明了啊。第七跟第六后生的呀，他没有第七识，没有第六识，他心是平等性质，妙观察智，他看不一样。那我们要常常保持这个像小孩那样的，我们都成佛了你看死了之后人昏迷了第八识在可是什么他也不分别了见了人也不认识了，什么太执着他也没有了。这就是什么呢？灭的时候前面六识先灭掉，最后阿赖耶识离开，由此可知，那个七转识，以及与它相应的那些心所，全是生灭法，而且这个生灭的相啊，非常粗显，阿赖耶未息，这个七转识。是很粗很明显，这是随着境界所生的无生心啊。那么这个障碍是怎么来的这就是心为境界转了无量无边的障碍都来了。 下面两句这是教我们解脱的方法。若能转无则通如来，这两句话很重要。心随境转，给诸位说，我们讲十四表里头啊，讲那个十二因缘呢，生灭门呐、生死轮回。若能转无，这叫做幻灭门，幻缘。我们不为境界所转，这叫学佛，这叫做用功夫。怎么叫不为境界所转呢？我们说一个最初最浅显的话，佛门当中常讲大风吹不动，这就是学什么呢？学不为无所转。你骂我不生气，你赞叹我我不欢喜，苦乐毁誉不动心啊，境界的清清楚楚是智慧，如如不动是大定。这个是大乘菩萨修定修慧呀、别人赞叹你几句，供养一点点，欢喜得不得了，哎，他对我好啊，你看心啊为无所转。别人骂你几句，要生气好几天都消不了，这还行吗？这不行啊。这样的人要修行，到哪里修行呢？找一个深山啊，找一个石头洞去修行去，与外头什么人都不要往来，什么东西也不要看见，要修小乘。那不能修大乘啊，小乘根性，大乘根性要接触大众，天天要跟境界两个去斗一斗，去较量较量，要在境界里就学个什么？学个如如不动。学一个清净自在。要学转无，不能为无所转。为无所转，你是生死凡夫；你要能转无，那你就是菩萨如来。这个是大小乘修行完全不相同的地方啊。这个道理深极了，所以首先要明了无是心，无是心变，所以心能转无。我们这个身是无，是心变的，所以心能做主宰，就能够主宰这个身体。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会转无，那就是俗话常讲的，这菩萨菩萨年年十八了。他为什么呢？他能转无吗？他可以叫这个身体不衰不老吗？心为物转，好了，没有几岁呀，心老了。心一老了，这个身体没有几天就老得不成样子。所以要晓得呀，心是主宰呀。 无实在是心变，无就是心，无是心之相，无是心之用啊，心有体相用啊。体虽然是空寂的，是不动的，但是真体能随缘现象，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你认清楚了，相即无相，相跟那个空性是一不是二。所以不迷就无碍，迷之为无，那就碍于心了。所以迷与碍是自迷自碍，悟也是自悟，也是自觉。自迷自碍的人，这就是为无所转。大经里面所谓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你看这不是自己造的，不是外面来的。佛在这里教给我，若能转无则通如来，这个要拿唯识学来讲呢更容易了解。相分是从哪里来的？啊，相是指一切万相，那今天来讲就是无知，无从哪里来的？物的本体是自信，但是自信不是无，自信要变成无，自信是无的清音源，就是因。无呢好比是个果，果有相，当中还有个缘，如果没有缘，性不会变成无。这个缘是什么呢？是阿赖耶的见分。有本性的离体，由见性给它做正常缘，因缘一聚合变成了相分。相是这么来的呀，所以见分是心，就是心的作用啊。我们现在讲精神，精神跟物质是一不是二，都是出自于真心，是一不是二的。所以我们要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明达这个道理，绝对没有怀疑，一切无就能随心所转，心就能转无。我们现在还转不过来，转不过来的对这个道理没有能真心，还是怀疑。 虽然是接受了，不是百分之百的接受啊，是百分之一二的接受，还差得远了，所以起不了作用。我们能够相信个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嗨，那个作用就不得了了，那就大了。果然能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信心，我们要想一个青春常驻就做得到。我自己心有多用啊？你二十岁学佛，你再学一百年还是二十岁呀？道理就在此，确确实实是如此。信心不坚固，就是道理不通达。理论上通达，决定没有疑惑，他信心怎么不坚固？有信有愿，什么事办不成？转悟即通如来，这就是转见相两分，色心之无啊。这是深大万物唯心的道理，绝不再像从前一般呢，随世间分别，不再有这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看法了。那么这个也就是教光大师所教给我们的切实用根的方法。从此以后不再用第六识了，不再用第七识了，这就转无了。如果用六七识，那就唯无所转。为什么呢？六七识是无生的，他能生他，他就转他。而真如本性不是无生的，是生无，他能生无，所以他能转无，就这么个道理。你们也许看过济公传啊，那个济公传小说里面是胡造谣言，那里头讲的都不可靠，但是还是带一点真实性。譬如说我们高僧传里面有济公传，那真的，那一点都不假。里面说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每一天喝酒吃狗肉，这真的，一点都不错。这老和尚不守戒律，不守清规，还不止他一个，这个历代高僧里多得很。他自己那么做，他的徒弟可不行。要依照这个戒律规规矩矩做，不能犯一点错。他自己听到随随便便，徒弟们不服啊！你叫我们吃斋，叫我们不要造罪业，你天天吃狗肉。天天喝酒，有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也有的时候胡说八道，这样叫人，人怎么能服气？学生不服气，提出抗议。老师说好，明天我请你们去吃。到明天大家的时候， 带着锄头，带着畚箕，跟我一道走，走到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墓地里面呢，山野墓地里头挖一些死人，挖出来之后给人煮，你们来都吃都吃，一个看到都不敢吃了。他一个人的大觉大识，津津有味，然后告诉他，我说你们不能学我吧。那么像这事情不止一次，高僧传多啊，还有就是说吃这个大病，粪坑里挖的大病，你能不能吃？你不能吃，你不能，你看我吃给你看，他就跟吃肉一样的吃法。人家用什么？人家用妙观察品，净慧不二啊。我们用的什么？用的分别心、执着心，一分别一执着就不行了。我们心随境界转呐、这个好好吃，哎，那个不好吃不得，他没有这个心，就跟小孩一样，童子一样。刚才所跟你说的，他没有心，那怎么能跟他学？他无心的读书就没有造作。有心才有罪福啊，才有做善做恶啊。他无心，他所作所为的没有善恶，不介意。人家那个叫修的时候，那才叫修的敬业。我们现在的修什么敬业？念起圣阿弥陀佛就敬业了，心里一点都不干净，还敬业了。咱们年龄教给我们写实用根就是敬业。所以你看这个禅家彻悟之后，他不说别人，你看这个永嘉大师禅宗记里也有，那个正悟要门论里头也有这是功夫到了家的。别人问他，你老人家平时怎么用功怎么休息，人家回答的是，饥来吃饭，困来眠，这就是他的修行。那我们听了说，哪一个人肚子饿了不吃饭呢？他疲倦了不睡觉呢？诸位要想，人家吃饭是修行，是功夫，我们吃饭是分别执着大妄想，造业啊。我们吃饭的时候是用学识啊，无惧其意识，对以未成，唯境界所转。今天看这个菜好，多吃一点，为他所转呢？不好，算了，少吃一点。你看自己做不了主宰，境界做主宰。那个功夫到了家的人，自己做主宰，境界不做主宰。不一样啊。那么在这里诸位还必须要想，那写实用根了，吃东西晓得不晓得酸甜苦辣咸呢？如果要不晓得，那不是白吃吗？麻木不仁吗？晓得又怎么能不分别呢？功夫就在这里，不是不晓得，一切照料。 清清楚楚，比用第六意识分别还要微细。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的执着只是个粗相，微细相六七识达不到啊。唯有平等性妙观察，彻发谛缘。真正的了解，了解就不生分别心，又没有执着心，不是白痴啊。所以人家吃饭是做功夫啊，是在修的三学三会呀、真是六祖所讲的念念心中自生智慧呀、不像我们呢，我们凡夫念念心中啊是烦恼无边呐、起心动念都是烦恼，人家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智慧。那么我们看到心里非常羡慕，想不想跟人家学呢？很想。我能不能学得成功呢？我给诸说能，一定能学得成。可是第一要明理，第二要懂方法，如理如法而修。要不了几年功夫就成就了。这个里面最难的是明理，理懂了方法就会了。至于修给住手很快啊，这个玩意就好像什么呢，开保险柜一样，你要会开懂得号码一对一拉就开了，你要是不会呀，搞得满头大汗，开上个七天七夜都打不开，苦死了。那不懂那个妙诀啊，懂了真叫一文不值，随手念来就是，不懂得那是苦难重重。那么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不叫你修行？就是修行太简单了。《弥陀经》里面讲，成就七天，佛还教你干什么？七天到什么功夫啊？是我们不地凡夫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是圆教的初住菩萨，禅宗的明心见性，要多少时间？七天呐。七天还是什么？他是业障深重，最笨最笨的人，聪明力根一天。所以佛要教什么？不要教啊，用不着教啊。难的就是难在一个不明理，迷惑，一个不懂得方法。难在这个地方，所以佛出现在世间49年，讲经说法，说明这个道理，把这个方法讲清楚。希望我们人人都懂这个道理，人人都明了这个方法。至于成佛，说是断烦恼开智慧，是繁长之意啊。难在哪里？ 我们图书馆开的这几部经，给诸位说，在今天这个世界呢，就是稀有难逢之法。我们道场陈老居士在后面坐的，他最近从加拿大美国回来，今天全世界你去找找看，有几个道场像我们这个地方同时在讲华严啊，讲楞严，讲法华，讲弥陀经疏钞大智度论，你找去找遍这一个世界，给诸位说，只有这一家了，怎么没有第二家了？那么全世界只有这一家，你们能够再多不容易啊！你们要不是无量劫来善根福德因缘深厚，这个世界40亿的人口，为什么偏偏就选到你到这来听啊？哪有那么容易啊？只要诸位能留意，能把这个里面的道理参透了，依教修行，如理如法，成就决定在这一生。要是说等待说来生以后再成就，那就错了，决定要在这一生成就。那么听经的方法要记住，只是听而已，不能分别，不能执着，听懂多少就懂多少，不懂的不要去想它，也不必去理会。平常是多多读诵经典，一些人事上都放下一些，少执着在一些境界里学什么？学清净心，学法风吹不动，这叫真用功，叫真修行。经典一遍听不懂，有第二遍，这一部经没有懂，那一部经可能就开悟了。这些经典的道理是一样的，触类旁通，好处很多，希望诸位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呀！这个世界只有这么一家了，如果要是处所多的话是无所谓呀，只有这一家，这没有第二家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